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孙晓宁的散文，这里是小说人物走到终点的地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继厚、刘喜婷的剧本《人参娃娃》改编的戏剧故事。 2017年10月27日到31日，孙晓宁造访日本京都附近的小城宇治，参观了平等院、源氏物语馆、宇治桥等人文景观。宇治在一般游客的印象中是与他出产的抹茶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他也与历史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我们就跟随他的脚步，了解这个有故事的地方。请欣赏，这里是小说人物走到终点的地方。文中的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历史时期，日本官方称呼也可称作平安京时代、平安京时期或者平安时期。平安时代是从公元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也就是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览大权为止。文中提到的源氏物语大家都听说过，它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001年到1008年，描写了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风貌。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孙晓宁的散文，这里是小说人物走到终点的地方。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宇治在京都到奈良的中间，这个印象格外清晰，因为我坐 JR 线穿行过几次，都经过这个站。宇治离两边的城市均只隔半小时路程，后来怎么想都有一种特别寓意，仿佛宇治是一个时间的刻度，不偏不倚，卡在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中间。专门造访宇治是去年秋天，出奈良一早坐 JR 线出发，车缓缓启动，俨如时间的顺流，一点点褪去奈良时代特有的古朴。宇治其实也古，但绝对不朴。只要看看平等院，再看看源氏物语博物馆，就能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分隔于宇治河两岸，正好彼此做个印证。到宇治，坐进观光服务处，没怎么开口，工作人员就在地图上熟练地画箭头。反正他知道，到宇治的游客通常都是先看平等院，再看源氏物语博物馆，这两个离不多远，路标好找。我们就是这样拿着画好的地图，一路信心满满地走着。秋日的早晨，微风不起，阳光正好，宇治的街道也像奈良一样安静整洁，道路不宽，行人稀少。远远能看到一座桥，走近又听到水声，这就是宇治桥与宇治川。宇治川源头在琵琶湖，上流叫赖田川，这段叫宇治川，与木津、桂川合流后成淀川，一条长长的河流。本以为春水激荡秋水平，没想到宇治川此时的水仍然生动两岸，一时间就想到林文月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那里面数次描述到水都是这般活活作响，看来名不虚传，同时也说明这条河流了千年，依旧有颗经久不息的心。 宇治桥也是一座古老的桥，传说多多，不过我们这回要先看的是桥这一侧的平等院。平等院相当于一座佛寺，那里的凤凰堂众人尽知，因为它就印在10日元的硬币上，上世纪90年代还跻身世界文化遗产。 到平等院前要先穿过一排铺子，多为茶铺，作为日本茶的发源地，宇治的茶铺因此可以一个比一个竞相卖老。但因为身边朋友是学茶道的缘故，我反而对这些茶铺不怎么上心，因为以他的说法，他们跟日本老师学茶时，从来都是去更地道的地方品茶。这里说来就是一个旅游街，看看可以，不能当真，但是不看茶也有的看。街角的布店就把我们都吸引住了。永乐屋1615的店招显示这也是一家老店，柜台上大大小小的凤缕敷，也就是包袱皮，看得人目晕眼眩。不为别的，就为那色彩。布店与其说是在卖布，不如说是在炫上面的花色纹样，那种非常成熟稳定的和式风格，也让我妥妥地想到了平安时代。而平等院同样是平安时代的产物，从平等院看平安时代，大概能看到那时的佛教已经是阿弥陀信仰，贵族们建佛寺都是在阿弥陀堂上下足功夫。这里的阿弥陀堂即凤凰堂，因主殿屋脊两侧两只金凤凰而得名。而平等院整个视觉中心就是这座建筑，主殿连着配殿和回廊，前面有阿字池，阿即阿弥陀佛之阿，随行曲折，倒影一出，俨然水下还有一座凤凰堂，给人无穷想象。建平等院的是拥有一家立三后资本的藤原家族，父亲藤原道长既是平安时代的公卿，也是著名歌人，因为这样的荣耀，在他的和歌中就充满此事即无事，如月满无缺的幸福之德。这个全盛期到儿子赖通也没有衰减，正是他在父亲离世后的1052年将父亲传他的宇治川边别墅宇治殿改为佛寺，次年建成凤凰堂。 日本人颇喜欢画这座佛堂，平山玉覆的凤凰堂取春天的景致，水和建筑都融于一片温静的绿意之中。另一些摄影作品则不同，他们只取夕阳正炫时的天空做背景，让整座凤凰堂都沐得一片金光，尤其是顶上的金凤凰纤细优雅，翩翩欲飞，连带着整个凤凰堂的屋角廊檐都充满动感的微微上扬，一幅即将去到西天极乐世界的模样。当然真正的宝物还是在凤凰堂里面，殿内不能随便踏入，需要定时参观，脱鞋集体进入，有专门的导游讲解，听不懂日文，但因此可以观察众人随导游讲解时的俯仰身姿，一句一句美呀美的惊叹，如微风在我耳际刮起。大概事物到某种极限，人便就会回到原始的表达。对我来说，那已经是被彻底迷醉后的一语。也难怪这里的藻井壁画以及阿弥陀本尊佛像都雕梁画栋，极尽技艺之能事，与奈良寺庙里木结构与木造像的真身完全不同，这是平安时代才有的绮丽。虽然代表的是当时人们对西天阿弥陀世界的美好想象，但又分明显出要留圣境在人间的努力，还想不想人断舍离呢？平等院与源氏物语博物馆只一桥之隔，却已经为这部伟大的名著铺排了足够的场，甚至可以说就是它的外景地。别的不消说，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原型就流传是几个人的合体，其中之一便是和子事部关系不一般的藤原道长。作为源氏物语的第一读者，他欣赏子事部的才情，并延请他做女儿章子的老师。日本的电影改编起源氏物语来，最喜欢在这两人身上做文章，看过两版都有子事部与藤原道长的戏码，有的婉约，有的直入。我很喜欢2001年拍就的《千年之恋·源氏物语》，虽然也是藤原道长恋上子事部，但子事部以一句“月有阴晴圆缺”回应，点中的正好是藤原如月满无缺的穴，最终告老还乡，这些都符合我对他的期许。毕竟一支笔已经写尽繁华背后的脆弱与荒凉，自己再深陷于此，好像对不住他的智商。当然，如果你身至源氏物语博物馆，就得承认，不被源氏物语的氛围所诱惑，还是难的。 首先，那印有宇治石帖的源氏物语纸灯笼就能深深摄住你的视线，它们一闪一闪，依次立于展厅的屋角回廊之中。总角、福州、首席、孟福桥，既是阅读的导引，也是无时无刻的提醒。这里是宇治，这里是小说人物走到终点的地方。博物馆的幕布灯光静悄而又暗影浮动，眼光所处尽是平安时代华丽丽的衣饰用件。馆和馆中间有小桥相连，桥身亦是翡翠般透明，仿佛传说中的孟福桥般翠薄晶莹。遥远的年代其实和现代意义上的声光电不大，但换到这里又非常能烘托出小说中那种繁华奢靡，不由你不跟着迷离。 好了，朋友们，孙晓宁的散文，这里是小说人物走到终点的地方，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平等院凤凰堂和源氏物语博物馆的华丽梦幻之美。在日本旅行，我们常会对日本的审美风格有这样的印象，日本文学中的物哀的审美传统就是由源氏物语开创的。这种幽深玄静之美不仅体现在文学上，也体现在建筑、音乐、舞蹈、绘画等诸多方面，形成日本文化的特色。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继厚、刘喜婷的剧本《人参娃娃》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冰魔洞是冰魔王的老巢，洞内寒光逼人，妖气缭绕，阴森恐怖。冰魔王命令把亮哥俊妹绑在冰柱上，自己上一旁睡觉养精神去了。喽啰们磨刀的磨刀，端酒的端酒，为大王吃人心忙活着。亮哥和俊妹人虽被绑着，可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杀死这个罪孽深重的魔王。亮哥心想， 要是我的手能松开，非一刀砍死这个冰魔王不可。 想着想着，两个人的绳子果然开了。原来自从亮哥俊妹被抓走以后，人参娃娃一直跟踪他们，想找机会救出他俩。这会儿见跟前没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替他俩松了绑。 亮哥说什么也不肯走，他要亲手杀死冰魔王。他找了一把斧子，对准冰魔王的脑袋，使出全身的力气，狠狠地劈了下去。一斧子下去，只冒了一股白烟儿，冰魔王竟毫无知觉，翻了个身，又呼呼地睡过去了。人参娃娃告诉亮哥：“ 亮哥，你砍不死他，他不怕刀砍火烧。”但是就怕有人敲响白山顶上的冰钟，只有你能敲响冰钟救出阳春仙子，到那时冰魔王就活不成了。 不料他们的行动让黑风怪发现了，胡辣一下子围上一群妖怪，亮哥和俊妹又一次落入了魔掌。 冰魔王气急败坏，大骂黑风怪无能，他要马上吃掉亮哥俊妹。黑风怪慌忙上前施礼，毕恭毕敬地说： 大王能吃掉他们俩的心，可您不能吃掉所有人的心呢。人参娃娃还会找来有火热心的人。 冰魔王一时没了主意，黑风怪把嘴贴到冰魔王耳边，出起了坏主意。他让冰魔王用妖术炼出两颗冰丹给他俩吃，让他俩失去人类善良的心，替他们抓人参娃娃，那样就没人和冰魔王作对了。冰魔王连声叫好： 好计，